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盯着一层通道的中央，那里放着一尊高1.5米左右的红木制作的观音马祖像，总感觉与船舱不协调。他走上前，前后左右仔细查看了一番，并没发现什么。这时，费新龙和潘小雨也都赶到了一层大厅，并小声报告，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冰毒。这更让张贵刚心急如焚。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一位船副受船长之命带话：“ 警察先生，船长让我告诉你们，我们的船已经低速航行了28分钟了。如果30分钟查不出毒品，本船就要加速前进了，还有半里路就超越了1号海域。 你马上把船长叫下来，快点。”大胡子船长走下来了，张贵刚迎了上去，小声问：“这尊观音是建造在这里的吗？” 哦，不不不，不是，这是今天旅客放在这里的。 船长马上说， 可能是从厦门带到高雄的。 张贵刚又问，明白了，是哪位旅客的呢？ 这个我不知道，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广播一下。 不用惊动其他旅客了，我判断即使有人在，也不敢来认。 你是说这尊观音有问题？ 船长问张贵刚。张贵刚上前摇晃了下，又敲了敲红木观音的大肚子。有问题，不太正常。可否打开检查？ 这要听主人的吧。何况是尊观音，能打开吗？ 小雨，你在周围喊喊，这是哪位客人的？潘小雨和费新龙从左右两侧喊，并逐一询问，没有人答应。许文，时间不多了，叫几个武警战士，把这红木观音翻过来。 张贵刚指挥现场人员后移红木观音，随即四个人翻倒那红木观音，在背后有一条细缝，用胶水粘着，能看出痕迹，而且整个观音的制作也显得粗糙和不规范。 张贵刚上去猛地一脚跺开了那条接缝，随着咔嚓一声响，露出了一个大洞。张贵刚伸手进去，从里面掏出一包包黄胶带包装的方块。张贵刚说， 打开。 费新龙和许文分别打开了两包，里面是包装3层的冰毒制品，还分3种不同颜色的晶体状。 船长，这是一种新型的混合冰毒，贩毒人员精心藏在了观音像里， 观音，谁敢动，谁敢查，差一点就运到了台湾。船长严肃地表明， 警察先生，这我们可不清楚啊，你要不打开，我们不知道。 我们心里有数，谢谢你的减速配合。潘小雨报告， 张队，全部冰毒都搜出，整整60公斤，都录了像，拍了照。 全部装上快艇，返回。 潘小雨追问， 蔡文斌不查了？ 蔡文斌不在这艘海鸥号上，他在海上和我们玩捉迷藏，那我们就跟他玩玩。 船上并没有发现蔡文斌本人，这让张贵刚意识到又是蔡文斌采取的脱身计划。蔡文斌跑不远，就在这块海面上。海鸥号551船经过一号海域，加大速度朝前方驶去，船尾留下一道道白色的航迹。张贵刚站在海警快舰甲板上，用望远镜观察着，然后移动望远镜在海鸥船周围巡视着。潘小雨不解地提出看法， 张队，冰毒查出来了，就这样放了海鸥船，那蔡文斌不就抓不着了吗？ 张贵刚没有说话，耐心地观察靠近一号海域的每艘渔船和机帆船以及商船。 许文，请快艇艇长打开海上雷达，对靠近一号海域的可疑船只搜查。 明白。 许文快速奔向艇桥。张贵刚急切呼叫， 童雪彤，童雪彤，我在厦门海区一号海域偏东南21坐标，请求卫星侦察支援，排查接近一号海域的可疑目标。 东阳，好的，立即联络定位扫描。 这时，海警快艇雷达兵在边搜索边报告， 偏东南离一号海域两海里处发现一艘渔船，要靠近一号海域。 张贵刚走近艇长， 好，我等的就是他，靠上去，截住那艘渔船。 艇长握着长筒话筒下令， 左满舵，好，把定。目标靠近一号海域的那艘渔船，全速。 快艇一个掉头，朝着偏东方向的一号海域飞跃而去，腾起漫天的浪花。 小心，站稳了。 张贵刚一把扶住了摇晃的潘小雨。潘小雨还在追问， 张队，你还没回答我呢，蔡文斌难道不在海鸥号船上吗？ 费新龙却说， 你呀，还不了解缉毒大家张贵刚同志，他有先见之明呢。 别听他瞎说。 张贵刚对潘小雨解释说， 我们已经上了一次当了，在南山半岛渔村，是蔡文斌花大钱收买的一个放爆竹的人，想把厦门公安和武警吸引过去，他又让人把冰毒藏在一个观音肚子里，谁敢去砸观音呢？海鸥号游船到高雄，谁接货？只有他。可蔡文斌又采取了同样手段，毒品就算查到，他人却不在船上。蔡文斌一直在海鸥船附近海域，在秘密跟踪，他一定会越过一号海域，再逃到金门，也就20分钟的事。 哦，那我明白了。 潘小雨眨着一双美丽的眼睛， 靠近一号海域的那艘渔船最有嫌疑，一般渔船不会到那儿的。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这时，童雪彤不停地呼叫张贵刚，他发现了2处新目标，非常准确地提供了方位，使张贵刚第一时间内做出了正确判断。 东幺东幺，离一号海域偏东1海里处有一艘渔船，左舷还拖着冲锋艇， 在离一号海域外东北方向3海里处，有一艘机动小型快艇高速驶来，目标在接近渔船。 董耀明白，肯定是接应的高速快艇。谢谢，报告王主任，此次必擒台湾毒枭蔡文斌。 董耀，我们一直在关注你，祝成功。 童雪彤的信息让张桂刚有了再次准备，他没料到蔡文斌里里外外调动了如此多的力量，有制造爆炸做掩护的，有巧妙把毒品装进观音像的，有渔船护送的，还有到一号海域外围接应的。许文请示张桂刚， 怎么办？马上调动海警突击中队。 不用了，我们完全可以对付。 张桂刚说着对费新龙交代，渔船的左舷带着艘冲锋艇，速度快，我们先到前面占领一号海域，拦住冲锋艇，绝不能让蔡文斌上了接应他的快艇。 明白。 费新龙说着拔枪招呼海警战士。一号海域有一个红色浮标，相连着一条标线，航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海域管控的范围。渔船还没靠近一号海域，蔡文斌就对黑头说， 你赶快让船老大停车，我们上艇。你没看见有海警快艇朝我们开过来了吗？ 黑头连忙跑到驾驶室，而阿成却很机灵，从舱板下拿出了一支冲锋枪，站在甲板左舷，对蔡文斌说， 哎，大不了到了一号海域，老子先开枪打死船老大，再拼杀海警，你带钱坐艇先跑，我掩护。 好样的，我看上的就是你的强硬和忠诚。 蔡文斌拔出手枪说，我给你预留500万。 其实这个时候被征用的渔船老大和他的机舱助手乔木已经有了警觉，他们虽然是普通打鱼人家，可以带人出海，但他俩发现蔡文斌三人偷藏了枪支，还在走私毒品。船老大已经悄悄和乔木私下有了对策，本来早到了一号海域，他俩把渔船兜了个圈子，侧风航行了一海里，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域。黑头骂开了， 他妈的，叫你停船，老子要上冲锋艇，没听见吗？ 哎，你不懂，这是海沟，有暗流，躲过这一带就在前面停下。 船老大很有智慧的应付， 快停船，我们要下艇。 蔡文斌大声嚷道，露出恶相。船老大反而带着笑脸，边打舵边说， 哎，老总别急嘛，这里有暗流不安全。 别说了，快停下。 黑头端着冲锋枪大声叫， 啊，好好好好。 船老大嘴上说，可他的桅杆挂起白色旗，释放一种求救信号，而且他只减速并没有停船。蔡文斌看到海警快艇飞驶而来，急忙穿上救生衣，阿成放缆绳到冲锋艇上，蔡文斌快速滑下，紧接着黑头也下到艇上，还被海浪摇晃溅了一身海水。阿成冲着船老大骂， 他妈的，停船听见没？再不停，老子毙了你。 船老大依然驾驶着船，这时乔木从底舱的轮机室钻出了甲板，手里拿着铁扳手靠近阿成。阿成在甲板上解开冲锋艇的绳索，瞬间黑头开着冲锋艇要往一号海域的金门方向驶去，但是船老大早就有准备，他猛地将船头朝冲锋艇冲去，差一点把蔡文斌的小艇顶翻，气得蔡文斌仰头大骂， 船老大，你他妈的干什么？再敢捣乱，老子开枪了。 阿成听到蔡文斌不满，便拔出手枪要冲向驾驶平台，正好被乔木盯上。还没等他登上舷梯，乔木一扳手朝阿成的头打来，阿成挥臂一挡，狠狠打在他的右手腕上。随即阿成的手枪走火，啪一声清脆枪声在海上传出很远。 快，渔船有枪声，先靠上去。飞行龙，你带人上解决他们。 张桂刚手握着枪大声指挥， 许文，你跟我追那艘小艇。 不一会儿，海警靠上渔船，甲板上只见阿成爬起来举枪要朝乔木开枪，船老大瞬间从驾驶室操起一只海螺砸向了阿成的头， 他用头顶了回去，再次举枪。就在这时，张贵刚一枪打中了阿成的胸部，击毙了阿成。费新龙带领两名武警战士跳到渔船上，乔木站起来，一边跳到海警快艇，一边大声说：“ 我带你们追，他们是一伙毒贩子，有冲锋枪。” 张贵刚站在海警艇长身边，大声说：“ 一定要追上他们！ 左五度，马定，全速前进！” 舰长果断下达口令，海警快艇朝冲锋快艇追去。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黑头驾着冲锋快艇很是熟练，并且是在海浪的顺流中飞奔，时而腾空而起，时而钻谷穿行，速度很快。随后追赶的海警快艇掀起海浪翻滚，速度相差不多，但长久追起来，海警快艇明显占上风，而且马力也大。 站位一，做好战斗准备。 艇长边指挥追击边下达战斗口令。艇首站位一的 12.5 毫米高射机枪上了弹药，旋转瞄准了前方的冲锋艇。 快快！ 蔡文斌挥着手枪大声喊。 已经踩到底了，最大速度了。 黑头边驾驶边大声回答。 准备跳棒。 张贵刚站在海警快艇的艇首右侧，大声下达口令。 毒贩敢开枪就消灭他。 海警快艇全速追击，离一号海域显示的锚链标越来越近。这时冲锋艇的速度明显不够了，显然油料不足了，眼看就追上了。突然，从一号海域的东北方驶出艘绿色的海上运动快艇，时速可达60节以上，像一条飞舰的海上利剑，瞬间可以飞驰在海天之外，看不到艇影。对于这个接应的目标，早在十多分钟之前，童雪彤已经通过卫星发现了，并一同报告给了张贵刚。现在运动快艇出现，张贵刚对许文说：“ 那家伙快，别让他靠近，我来对付蔡文斌，如有接应你可以开枪。” 冲锋艇上的蔡文斌挥枪高喊：“ 快快快点冲过一号海域！” 油漏了，太猛了。 黑头驾驶着快艇渐渐停了下来，这时运动快艇刚好接近，艇上站着的是马娇，正是军哥帮在金兰湾基地的毒枭马仔。只见他朝蔡文斌甩出绳索，蔡文斌两次才抓到。 黑头，你用冲锋枪掩护，一定吸引住那帮海警艇，他们不敢越过一号海域。 蔡文斌爬上运动艇，不想再拉他了，大声对黑头说：“ 放心走吧，有我呢。” 黑头端起冲锋枪，对准驶过来的海警快艇扫射起来，子弹穿过海浪，跳跃在海面，被海警艇闪过。 站位一，开火，打掉持枪的匪徒。 艇长下达命令。海警艇的双管高射机枪开火了，朝冲锋艇上持枪的黑头扫射，子弹连射，把黑头的身上穿透无数弹孔，他抱着冲锋枪掉进海里，冲锋艇被打得洞穴一片。 追上去，活捉了蔡文斌。 张贵刚对海警艇长大声说：“ 我倒看看谁在营救他。” 再追就过了一号海域。 一号海域是谁的？ 张贵刚严肃而果断地说：“ 一号海域也是中国的，追上去。”“ 对，一号海域也是中国的。” 艇长握着话筒大声下令：“ 全速！” 运动快艇接上蔡文斌，立即被马娇安置在一个安全座椅上。 蔡总，我可是受总头英敏的亲令，专程搭乘飞机到高雄，找了海上运动快舰，冒死来救你的。 哎，谢谢英总和你老兄，我有重赏。 蔡文斌喘着气说：“ 我已经是慎重了再慎重， 可还是让那帮缉毒警察给发现了，死咬不放啊。 接上你，放心吧，我们已经越过了一号海域。 马娇继续说，他们不敢越过。蔡总，你知道军哥帮老总太多的秘密了，我们冒死也得救你。 你，金兰湾的转运基地的操盘人，什么样高端货物，不是要从你那儿走？哎，你的秘密更要命啊。彼此彼此。 两人还得意的大笑之时，运动快艇的操作员突然大叫起来，吓得他俩瞪大了眼睛。 快看，海警快艇追过来了。 快快快跑！ 蔡文斌大声喊，立即掏出手枪对准了追上来的快艇。海警快艇的甲板上站着一排持枪的武警战士，对准了运动艇上的三名毒贩子。张贵刚和许文站在靠近运动艇最后一侧，所有枪口对准了他们。 不许动，举起手来！ 张贵刚大声呵斥道。运动艇还拼命往前开，海水被螺旋桨搅起一串串浪波，海警快艇冲力大，猛地拦住，运动艇灵活，一个回转又掉头跑。张贵刚朝天开枪警告： 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蔡文斌听到枪声先是一惊，他回头看到海警快艇很高，艇舷甲板站着一排持枪的武警战士，但他万万没料到海警快艇能越过一号海域追击他们。也许蔡文斌不会知道，在世界范围内追击毒枭毒贩都会互相沟通，甚至可以与任何方联手缉毒。 快跑快跑！ 蔡文斌喊不出来了，但还是最后挣扎。在一旁的马娇见势不妙，为了保命，他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而驾驶快艇的马仔却在躲避逃跑。张贵刚借着海警快艇靠近的瞬间，挥手一枪打中了驾驶的马仔右手。只见蔡文斌举枪要还击，在开枪时剑摇晃得厉害，那枪不知打向何方。许文已经跳到运动舰上，狠狠抓住了蔡文斌的胳膊。马仔受伤后左手握起枪刚要开枪，被张贵刚飞落而下的一脚踢中。两名武警战士跳下来协助，给蔡文斌戴上了手铐。在艇的一角，那个怕死的马娇却一直举着双手，并主动伸出双手。张贵刚上前给他戴上手铐。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来接应的，军哥帮派来的吧？ 马娇点点头。此时本来就擒的马仔趁许文拿手铐不备，忽然从长皮鞋中拔出匕首刺向许文的后背。张贵刚一枪果断利索地击毙了马仔，他手里还握着匕首，倒在了甲板上。张贵刚指挥 许文把他俩押到海警艇上，把这艘运动小快艇拖上回城。 海警快艇拉响了汽笛，朝着厦门的码头驶进。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本书的作者陈实。 现在这几年以后呢，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缉毒，因为缉毒里都跟着社会的变化，那个高科技啊都不断的变化，它有新的内容。是在3年前呢，我就开始给公安的干警在他们的配合下，到了云南呐、四川呐、重庆呐、福建呐等16个省市，都在一线和公安干警来一起呢。 您跟随采访，并且一起参加行动。 对，特别是有些公安干警今天采访了，明天呢就有可能就牺牲了。哎，那么这些 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有，还有一些是在大凉山里面的吸毒的、贩毒的、艾滋病，抓他当中的时候呢，有些公安干警呢，他就会有传染，哎，有些就感染了艾滋病就牺牲了。 您是跟随了他们多长时间？ 整整3年。从血到出来整整3年。因为去年在广西就抓了一个跨国的一个大毒枭，这个毒枭是越南都没抓住的，那么我们在配合当中把他抓住了，那么在越南的2016年10月份的时候呢才把他抓住，那么等于相当于我在编写当中就呢就编制了这些素材，我都把它融进去了，应该是涉及了国际范围内的大毒枭和毒品

建牌，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